不分肤色的界限，如

己，醉过之后身边很清静，迷路的心没方向的雨，最怕拥有这自由若无的感情，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，为何

could love me, but you're lost on the road to misery. And what I gave to you, I can never get back. 可以，虽然 每个不停意，用最真诚的心，把爱变得简单。我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所抉择。 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。